嗱，利敦道證交所喺呢度咧，就保祝大家咧係聖誕快樂同埋新年進步嘅。因為我哋上個禮拜做咧請個夫子嚟嗰陣時咧，就係聖誕之前兩日嘅。咁啊，今日咧就揾到個朋友上嚟，阿陳家樂啦。 阿湛兄，好耐冇見。 你好啦，前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咧浸大咧依個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嘅副教授。 係。 咁咧，我都想你誒賀下節嘅嘛，補翻上個禮拜依個，其實係今個禮拜依個聖誕節，同埋下個禮拜日咧，即係嚟緊禮拜日就係新年嘅。係。咁你識講種語言咧，就是、香港甚少人識講嘅，就叫做波蘭話。 係波蘭話。 可唔可以同咧啲觀眾啊網民講下咧？依個聖誕快樂同埋新年，大概新年進步，我唔知佢咪用進步啊？點講咧？波蘭話。 好啊，嗱，如果用波蘭文講誒聖誕快樂、互相祝福嘅話咧，就叫做 Wesołe Świąt，Wesołe Świąt， 即係話咧，其實 Happy Holidays， 係， 即係個愉快嘅假期咁樣樣啦。咁另外，如果係講緊過年啦，2016-2017咁樣，咁、那個講法咧就係 Change Livego Novego Roku， 話乜咁長噶？ 好長氣噶。Change Livego Novego Roku，Change Live 咧 ，Change Live 即係好開心，都係開心咁解。Novi Rok 即係話新年 New Year， 即係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 哦， 咁就波蘭文我哋周圍都係講呢啲噶啦。咁啊，即係 Wesołe Świąt 就係聖誕快樂啦。Change Livego Novego Roku 咧就係 Happy New Year。 哦，喂，問有幾多個字母啊？波蘭話 嚇，波蘭文好多字母，冇得人數 啊！哇，難啊嗱，唔即係波蘭話咧，我就聽過英國人講過俾我聽咧，佢話即係以佢一個英國人嘅角度去睇啦嚇，佢話喺歐洲裏邊咧，波蘭話同埋烏克蘭話咧係最難學嘅，佢咁講啦，佢聲稱周遊列國啦嚇，咁啊，佢講完幾個月之後咧，我有一日在商場裏面搭扶手lift啦，前面有兩個相信是歐洲人啦，白人嚟嘅，講一啲話咧，咦，好似都唔知咩話嚟嘅，咁啊唔似德文啦嚇，又唔似法文啦，即係個腔啊，講出嚟嘅語調啊，如果估咁怪嘅，咦，我問啊 ，excuse me sir， are you from Poland？ 你係咪波蘭嚟嘅？啊，佢話pretty close。 哦，即係近啦，不過唔係波蘭人，不是。 我話你啱啱係咁，係咪講波蘭話？佢話 no， but pretty close。I'm from Ukraine， 我係烏克蘭嚟嘅，烏克蘭話。咁咧變咗咧就係原來咧係咪真係好接近咧親戚嚟嘅咧？ 其實波蘭人和烏克蘭人，如果看歷史咧，佢有一部分的歷史是重疊的，因為波蘭即係曾經何時都一個頗強大的一個王國啦，咁所以佢嗰個地理環境咧係觸及到今時今日的烏克蘭啦，部分啦，特別係譬如基輔啊呢啲地方啦，掂到嘅。咁另外都係掂到去即係北少少咧，就係立陶宛嗰邊嘅。咁所以喺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咧，即係波蘭嗰個嘅版圖嚟講咧，其實都係掂到呢啲嘅即係斯拉夫。呢啲語言系統有關嘅呢個民族，咁但係即係因為打仗之後嗰個地理環境又改變啦，咁於是乎波蘭咧嗰個嘅個版圖縮細咗，咁啊縮細咗之後咧就烏克蘭咧就當然啦，蘇聯就跌咗啦， 跌咗， 跌曬啦已經係咪先？咁啊另外你知即係立陶宛亦都咧係俾即係烏克蘭，即係同烏克蘭嗰個處境差唔多，又係俾蘇聯咧係即係亡咗國。咁啊，將呢兩個地方兩個民族都吸納咗去蘇聯嗰度啦。咁但係即係無論如何，歷史上咧都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咁啊，啱啱過咗個暑假咧，我都即係有機會，因為有一個大嘅一個宗教嘅節日。咁啊，所以即係同天主聖母瑪利亞有關。咁所以都有波蘭，亦都特別同埋屋企人去咗轉咧，即係立陶宛。 好多人都知啊，你太太係波蘭。 我太太係波蘭人。 佳麗。 多謝我認為 是波蘭佳麗， 咁希望大家都同意啊。 好多人妒忌嘅 咁多謝啦。嗱咁我係幸福啦，幸運啦。咁即係因為我自己嘅研究興趣係波蘭、東歐嘅歷史、政治。咁啊，而家都有一路咁跟睇歐洲嘅歷史、政治咁樣啦。歐盟嘅發展亦都係我嘅教學研究嘅一個範疇，都繼續做嘅。咁所以喺東歐嗰幾年咧，其實就認識咗我太太咯。 哦， 即係都 恭喜你。 1995年到而家咯，即係結咗婚咁樣。 哇，已經21年咯喎。 係啊。 哇，好長好長好長時間。喂，咁好似你同屋企人咧翻去波蘭有啲乜嘢見聞咧？即係新馬嘅時候有啲咩見聞咧？ 但今個暑假即係啱過咗暑假咧，即係啱啱教宗教宗方濟各 係 就去咗波蘭。波蘭有個大嘅即係節慶嘅活動叫世青啊，咁啊世界青年。咁世界青年日咧就唔係一日嘅，一個好多嘅好多活動嘅一個節慶嚟嘅。咁嚟自世界各地嘅年輕朋友，包括香港啊、澳門啊、台灣啊、大陸都有嘅。咁個個攞住自己嗰啲區旗、國旗咁啊，周圍走咧就係唱歌、跳舞、交流。咁係一個好大嘅一個俾年輕人去到參與嘅一個宗教嘅活動。咁所以今年亦都係揀咗喺波蘭克拉科夫南部嘅一個， 克拉科夫好出名啦， 有出名聽過啦，好靚嘅文化首都啦，文化之都。咁所以即係適逢其會啦。咁暑假嗰段時間啱啱掂到，我就喺嗰度啦。 哦咁樣啊。咁個波蘭你仲認唔認得咧？即係同你讀書嘅時候啊，喺你研究嘅時候，會唔會隔咗成30年啊、20幾年啊，已經係？即是改地變天。 我又沒有這個回鄉證的問題的，又不 用即好像如隔三秋，即30年之後 再重臨這個即波蘭，發覺哇即完全改變了，因為我們都會枕住回去。即波蘭當然是在經濟上面，尤其是在共產主義的經濟倒台之後有很多的起伏，但整體今時今日你去到波蘭都是一個很富裕的地方，經濟很成功的地方。所以很多新的即城市規劃，很多新的即靚的建築物，閃閃亮的，有很有特色的都有。但它依然保留了很多，始終是一個挺傳統的民族。同埋呢一個波蘭嘅民族，大家如果去過波蘭都知咧，其實都幾緊張佢嗰個文化傳統承傳，所以留翻係啦，所以留翻好多好多嘢，人情世故啊，風土面貌啊，咁唔會因為資本主義入侵而改變。當然，我哋都明白資本主義呢副引擎咧，你開動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嘢都會被佢破壞得好快嘅， 同埋好難停嘅。 咁但係始終，但係波蘭始終係啦，佢嘅宗教背景好濃。都好深厚。 所謂宗教背景是天主教。 天主教啦，當然我喺度講，頭先講教宗啊、克拉科夫，所以其實嗰個張力係繼續存在嘅。咁所以嗰個文化上邊咧，雖然有好多資本主義嘅發展係高度侵入咗生活各個層面啦，或者社區各個層面都好啦，始終有啲人情世故嘅嗰個社區啊，個人民嘅情感啊，嗰個面貌咧。都是保留得很好的。我大女其實現在在波蘭，在華沙大學 讀緊書 Year 3了。那就她讀兩個主修科，其中一科就是國際關係。 受你影響了， 不知道是不是，或者她覺得易讀，可能她說很易讀，你的科很厲害，青出於藍。另外她讀一些經濟、國際金融這些學科，即是兩科主修科。她半個波蘭人嘛，因為所以她在波蘭的生活，她的情況我是掌握啦，當然。就會見到啊，即使是她這個即世代的年輕人，她剛剛20歲，幾天之前剛剛生日20歲。咁睇落去咧，就係啊，佢好玩得啊，即係好中意，即係去嚇遊山玩水又好，即係去開 party、落 club 咩都好。但係你會留意得到咧啊，即係佢呢一個民族嗰、那個民族性嗰種傳統嘅即係人民觀咧，都仲喺一代一代之間係繼續可以承傳落去。我女兒都係好 nice 啊，即係我覺得，即係佢又玩得。但是又好尊重嗰個文化傳統，我覺得呢類有咁樣嘅國際視野、有不同嘅文化嘅傳統可以結合在一身嘅呢一種嘅情況咧，好特別之餘咧，其實係幾有意思、係幾好嘅一件事咯。 嗱，咁你講，我就恭喜你個女啦，可以咁投入啦，因為佢唔喺波蘭長大啊嘛，香港長大。 佢香港長大，佢絕對係一個香港人，咁佢而家都喺香港。 咁喺個嗰度係 玩緊。 係啊，即係喺度讀 其實都是要一段時間適應的。咁、嗯、啊，講開啦，波蘭咧其實就好遙遠嘅，對香港嚟講，可能香港人認識嘅波蘭咧都係幾套戲嘅啫，包括《鐵拉的名單》啦，嗰套咩鋼琴乜嘢，或者十 鋼琴戰曲 係嘛？啊，《鐵岩鳥》係嗰嗰幾套戲啦。咁、嗯、啊，即係我哋認識波蘭咧，即係肖邦啦嚇。咁、啊、但係一般人對波蘭嘅了解咧就唔係好多嘅。啊，咁但係喂，咁啊啲咁遙遠嘅地方，其實我哋香港有冇即係拉更咧？即係 除咗我之外，仲有咩拉更？ 係 啊， 我諗波蘭喺香港嗰個存在咧，一啲都唔大嘅。即係嚴格嚟講，譬如我去一個波蘭神父主持嘅一個彌撒咁先算，佢一個月做一次。 係。 咁佢一個月做一次咧，就去嘅咧，可能不出二十三十。 係。 就是真的很投入的，即是真的波蘭到波蘭都不得了的一班人，咁啊 keep 住呢一個小的社群， 小即係好小嘅社區，好細。 咁但係你話波蘭裔的英國人、美國人、即係澳洲人呢、嗯、我相信香港會更加多嘅、 嗯。 但可能他哋係講緊第二、第三代的波蘭人，有他姓氏，有他的血脈。嗯，但是他已經是落地生根二三代的英國、美國或者澳洲 安格魯薩克遜化了， 就已經可能沒什麼關係，但都知道他那個即文化的來源，其中一個是波蘭才算、 嗯、 所以香港來說就不是一個很大的社區或者一個很大的社群，但波蘭的領事在香港我是認識的，即早幾個月我們浸會大學搞了一個國際節咧，我哋通常而家國際化咧係大學嘅所謂口號啊、旗幟啊，咁就請咗佢嚟做一個開幕式嘅一個主講嘉賓，就係講波蘭咧。咁所以我係有幸即係大學叫我幫手做主持，咁我就做主持。咁、所以波蘭嘅領事其實喺香港嘅社區或者文化圈子係活躍。可能因為民族不大，或者香港的存在不是很大，不像英國、美國那麼清楚、所以這些即駐港的領事更加進取地呢，好像說真的講戲電影又得、講音樂他又來講、講教育他都得的，所以他很積極的一班人嘗試做一個文化大使，這樣是令到香港更加多人去接觸去認識咯、 我波蘭呢 我都不是很了解的，不過偶然看到新聞呢，波蘭就說呢，其實、我們所說的就是說、他很 peaceful country， 他很和平，但其實呢他右翼勢力都是興起的、有一個呢他們主張去追求民主的追求民主的國家，咁啊結果咧就話咧出現咗有啲人咧係一樣係排外啊，咁啊 extreme， 咁另外 extreme 就幾年前我都睇紀錄片喎，原來波蘭咧嗰啲球場咧打足球嘅時候咧都好多嗰啲咩嗰啲流民喺度作亂嘅啊，喂，其實係咪呢個？不單止是我們看到的、英美，通常我們所外國香港都是英美，其實整個歐洲，它的都是有這種這樣的即嗰啲右翼嘅力量係興起咧。 我覺得我哋即係講緊一樣米養百樣人啦。你即係你問我作為一個即係睇歐洲政治文化，或者睇人類社會嘅，咁好正常喎、即係有我哋俗語所講嘅左膠嚇，又有右膠， 係 咁啊，有啲係即係排外嘅本土，亦都有啲温和嘅本土一樣。每一個地方都會總有一班係覺得即係非我族類嘅咧，就應該係驅逐出境。或者唔好嚟搞亂當嘅一種咁嘅民意嘅存在。但是呢我自己會这睇看的，即係無論點都好，這類的、力量的出現呢，不多不少是基於一些誤解呢，或者一些很偏見的偏頗的先入為主的觀念、認識耐了，接觸多了呢，而大家會學會互相去協作的話呢，那個矛盾會是、消磨到很快，或者消失得很快。因為我這樣說，因為其實我自己身受其害的、 怎樣身受其害、因為你的面孔你是唐人、 是的，我是1990年代初期，在牛津讀完碩士那兩年之後，就去東歐去波蘭去做教學研究 去教書的。其實、你作為一個香港人去到一個東歐的地方，當時他們其實認識的中國人或者亞洲人是少之又少， 是 可能認識的就是一些、所謂共產主義 老朋友咯，即是越南啊、中國啊這樣，香港人呢簡直是即是我是開荒牛一隻這樣，所以 他們會有一種先入為主的感覺，就是喂，你在做什麼啊，關你什麼事啊，我們在做什麼、為什麼對我這個民族有興趣呢。作為一個亞洲人、去到那裡很多時候會被誤會、你是不是日本人、台灣、韓國，即會覺得即很難想像一個香港人會在那裡呢是會做一 些、教學研究的功夫的。 教研、 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在街上都被人襲擊過的，亦都不止一次。即 係 有啲嘅，我 諗 係一種叫做年輕人一種潮流，覺得喂可以呢、這個人睇嚟冇乜殺傷力，你個樣又唔似成龍，又唔似李小龍， 又唔似甄子丹。 當時甄子丹又未咁勁住嘅，咁而家就一個打十個之後就勁啦。喂，就覺得喂 OK 可以玩下佢，掟石啦，掟冰啦，即係掟雪球嗰啲咁啦，即係拳打腳踢都未至於咁嚴重，但係都近噶啦、都想推跌我，即係想即係攞口水又試過。我試過喺啲東歐其他城市，唔係波蘭、即係去到譬如話愛沙尼亞嘅塔林咁樣，亦都即係俾人挑釁啊，從後襲擊咁又有。 呢啲傳媒甚少報道嚇。 咁 點啊？你點樣處理咧？ 唔係你冇得你冇得點樣處理唔處理噶啦？即係一係你就面對。我就從來一個不逃避的人，我面對我企定定的是吧，那即企定定的意思就是我不會被你打倒，也不會被你打低、但我就是覺得你這樣去襲擊一個手無寸鐵的人，當然是不文明的，即是一種暴力、一種粗暴。但我發覺其實很多這些出手或者出口傷人的人呢都挺懦弱的、我個人可能預計喂我這樣對你，你應該搖即叫什麼搖尾乞憐啦，垂頭喪氣啦，喊曬出嚟啦嚇，覺得喂跪地求饒啦，唔該你唔好搞我啦，咁即係我咁樣，我唔係喎，都我企喺度，你做咩？你做咩咁對我？咩事啊？我會擰轉頭喎，你可能咁樣覺得我仲挑釁翻佢啦，但我覺得唔係咯，好多時佢哋原來諗住玩嗰一下嘅爆發或者發泄之後，佢預計你會退縮，佢預計你會走。但如果你用個方法調翻轉嘅去面對佢嘅，唔係挑戰，唔係衝突，唔係衝擊，係企喺度。跟他說你做什麼這樣做，你覺得這樣做是不是很英雄呢？反而他們害怕、所以有幾次其實很有趣的，就是女萬事萬靈，我幾次都是這樣、有些幾個即搞完我之後立刻走了、他用害怕我，他走得還快過我，我都沒走，我站在那裡、另外即從後襲擊那些又是即鬧完或者說完，即不論是語言暴力或者是肢體暴力，都是不知道做完就走的，即其實很有趣，我覺得我用得意這個字不代表我很享受或者很鼓勵、很鼓吹這種做法，只不過我就覺得其實是不是出於一種、無厘拉更的觀感主導、情緒主導的一種仇愛排外，要去發泄、要去爆發、要爭取一些自己朋友之間的認同，威辣我現在合了一件即 Yellow Man 可能 又不是很高大的、 做什麼鬼、搞他的事情很威威，可以回去交貨了、我當時覺得這些的、我的經驗告訴我知道，其實是要透過一個公開、直接的討論、直接的面對，這樣就不論政策或者個人層面，我相信都是這樣。而在即你知道我太太波蘭人，他家人不是個個都說啊好啊香港人正啊擁抱你啊，不會的嘛、就算外母都即中肯一點說疑中留情，即是難聽你說粗了都是喂不要掛， 不要嫁這個唐人、 即不是嘛即是女你不能選什麼喂這樣是即是什麼樹啊，現在當然沒問題啦、即是開心到不得了、我相信這個是很正常的一個過程咯，是不是、但是作為一種政治力量，不論是投票或者講移民難民，這些是實實在在的問題，當那些問題不解決、日積月累的時候呢，變成了一個政治的運動，或者被政黨拿來做一個叫做將它變成一種政治資本的議題呢，其實你看到不論是波蘭或者是剛剛有總統大選的奧地利、意大利、德國就來有選舉了， 下年 也都有英國的獨立黨，這些其實一個浪潮，還有法國總統選舉勒龐、這個浪潮是直卷全歐洲，波蘭都是沒有例外，那怎樣可以做到既是右翼去面對那個的、即群眾或者公眾那種的疑慮、那種的緊張、那種的不安，但是同時間都要繼續 俾到個空間，大家去處理呢啲矛盾咧，呢個真係藝術嘅問題。我自己都係覺得，永遠都係大家人類社會咧，永遠都係從錯誤中學習，從犯錯中去反省去檢討。咁所以即係尤其是歐洲，你見過極右嘅法西斯主義， 係 係咪啊？所以佢有一個即係文化上嘅血脈嘅 DNA 政治，我講嘅政治嘅 DNA 咧，去到某一個位佢都為唔好去得太過分。所以今時今日嘅右翼嘅政黨咧，或者係政治人物咧，佢講嘢係好民粹啊，可能好尖鋭去針對嗰啲叫做少數族裔啊、難民潮啊，或者要去保住所謂本土嘅權益或者本土人嘅利益啊、本國民嘅利益啊、國家嘅民族習性啊、意識形態啊、身份認同等等之餘咧，佢唔會去到法西斯噶啦，佢條線好粗嘅，佢唔敢過嗰個位咯。 你咁有信心？ 佢唔敢過嗰個位置，你會見到佢過到 經歷過二次大戰， 佢過嗰個位係會反彈嘅。嗯，佢經歷過二戰會反彈嘅。個別嘅社區、個別嘅人，包括我在內，面對嘅有嘅嚇、嗯。但係作為一個政治嘅綱領，一個政策嘅議題，係嘛？話要係去排外啊，去點樣樣咧？其實存在，但未必成為一個咁大嘅一個氣候。去到即係控制到個政權，甚至乎係會產生一個即係我哋會係想象不到嘅類似希特拉、 墨索里尼 嗰種嘅即係叫族群滅絕啊呢一個位嘅去唔到嘅 嚇。嗱，你咧就講咗好一個空間出嚟啦，啊，即係話。有人係有咁嘅即係排外 ，OK？ 見到你，我相信係黃皮膚啦，即係可以恰恰嘅。我哋陣間咧， 唔係佢以為可以恰啦，不過恰唔到嘅。 其實你今日仲嬲唔嬲咧？ 唔嬲，我從來都冇嬲。啊，調翻轉，我係要安撫，即係我嘅朋友有波蘭人啦，包括有時我太太我啲親戚都見證住呢啲嘅襲擊，呢啲嘅即係語言或者係肢體嘅暴力都好啦。我調翻轉安撫佢哋，唔係我哋係唔可以退縮，我哋都係企定定喺度，又話俾佢知邊個啱邊個錯，係嘛？佢哋嘅逃跑，佢哋嘅懦弱，佢哋即係叫做鬧完就走嗰啲，正正係表示出咧，其實佢哋都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嘅好多時， 唔知做乜，一時之間一個 impulse。發泄咗出嚟， 係啦，即係大家諗住威啦咁樣，即係好似好型 咁 樣。 咁你啊，真係你非常之理性喎，你好適合做教授喎，你可以咁樣面對喎。即係如果俾可以喺好多人咧，已經話哇，呢波蘭鬼啊，你咁即係慳。 可能適合做教授，但係唔適合從政咯，兄弟。咩嘅政治就係咁噶嘛。 哦，不過咁你已經作個選擇啦，而家再唔從政啊嘛。我勸過你好似啊，即係你啊，做教授好啊，從政唔啱啊之類。嗱，我哋陣間可以討論下。 好啊。 你話歐洲就會咁，你的分析就話歐洲咧就唔會過嗰條底線，不過美國唔係喎，最簡單的分析咧就係特朗普咧就當選啦，好多人咧都包括我在內咧都冇諗到佢會當選，即係佢當選係一啲有少少晴天霹靂嘅，當日下午咧我哋喺 WhatsApp 啊各種渠道咧已經知道佢啦，哇！直情世界末日咁滯嘅，但係。特朗普都唔當選，咁咧佢副尊容同埋佢啲言論大家都驚嘅喎。啊，點解歐洲你覺得就唔會過火嘅，但係美國過咗嘅喎 ？OK， 個個諗住咧美國行咗呢、這個佢講嘅種族平等，通過教育，通過多年嚟嘅教育，終於喺起碼年青一輩係實現咗啦。即係我點解咁講咧？我有朋友喺美國住嘅，咁啊，佢美國住，佢講咗咩故事俾我聽咧？我哋唞陣，翻嚟再講。